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的是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邱老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请到邱老师来讲的是最近在这个香港已经持续了超过两个星期的码头工潮。码头工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樊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码头工潮呢，一开始也是属于这个李嘉诚底下一个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下面呢就有几间的外判商，那跟工人之间是有一些劳资的纠纷。那么最开始呢，一开始聚集的时候是几十人，后来慢慢的就扩大到呢，中间有一天呢是去到中环那边游行，游行人数就很多的一些市民、学生，还有甚至包括从内地来大学生过来声援。那么据那次警方的目测说，大概是有2800人进行一个游行。所以这次游行一旦是扩大之后呢，很多的香港人一开始如果说起来对于码头工人可能自己的印象都会感觉比较遥远，如果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王国。 是， 我看那些报道说非常封闭，因为他们在高空工作，作业可能是12个小时，吃喝拉撒全部在上面，日晒雨淋，而且是如果不是发生一些非常大的事件的话，包括警察传媒都是很难深入到这个王国里面。你知道我自然想到铁道部了，你知道吗？ 或者想到富士康。 对，所以就有人说码头就可能是深圳的富士康，是香港的富士康。所以这样一个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把它容易的跟香港现在争取民主运动一系列的运动联系起来。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是他们已经把这个罢工升级了，升级到已经去到了李嘉诚公司长江中心的这个总部里面去那边抗议了， 已经从这个码头的现场移到这个公司的总部了， 从葵冲已经是挪到了中环的现场。所以说这个工潮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节点，怎么样一个发展，现在是劳资双方也是谈判不下。我看到政府也是很多次的介入，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当然是要把这个经济损失减小，毕竟这个航运在香港来说，经济的结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政府多次斡旋，目前还是处在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当中。邱教授应该是参与和有参与这个过程，应该是目睹了他前前后后的发展嘛，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前线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场的话，刚才樊素讲到的就是这次游行啊，那天我也在里面， 是吧？ 对对对，而且我们因为有带一些同学啊，包括内地的同学一块儿去，那么他们有的人是有参加，就是内地学生的那个联署， 我听说了， 对，所以说我当时帮他们拿牌子的，因为他们想跑到前面去跟工人做采访，那我就在后面帮着，所以有些照片照到说拿着什么这个内地大学生称工友，那是我们帮着老师帮他们 拿的，看到还有一副公开信， 对。 这个是致李嘉诚先生的公开信。 公开信那天我们在游行的时候就在讨论这个公开信的运转的情况。那里面当然是有三个北京大学的同学，但这三个同学里面至少有一两个其实他是北京大学和香港这边的 委培的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他有，所以他是有一个双重身份的吧？ 是 哦，他本身可能是香港人。 不是 不 是， 他 是 到香港来读香港大学，在北大也读两年的，港大来读两年， 哦， 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可能没有两年吧，就是现在也这个 交换的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因为可能在国内的媒体里面报道，或者我们在香港游行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加强调，我们不是完全的香港人，我们是内地人来称工友的这样的一个声援的一个行动。但在内地报道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过于的指向他们是内地，但其实现在中港融合在大学和大学之间，中港两个大学之间其实也有很多融合的情况。 没错， 但这几个同学发起之后呢，是三个北大同学发起之后，那么签名的当然是一个自愿签名啊，我也有在网上帮他们推，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绝大部分是没有来过香港的，只是在听说了这件事情，了解了这些事情，很多这些同学呢，据我不全面的了解啊，好像是150多个这个签名的里面，其实大部分同学都已经是在平时就是已经在做国内的，比方说富士康，比方说尘肺病，比方说建筑工人，他们已经在做这种事情的同学来参加签名的，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们说路人甲这种情况。 那您觉得为什么内地的同学会关注香港的这么一个看上去非常本土的这么一个工潮的运动？ 第一个我说刚才我们开始之前啊，我们也已经在聊啊，就是说其实在几年前我们香港已经有过一次叫扎铁工人罢工，可能普通话叫扎铁， 扎铁 这是建筑工里面的负责这个钢处理这个钢筋的，我们知道现在的房子里面有钢筋， 没错， 这是专门的，这是一个技术活。那么当年他们也是，这是07年08年差不多正好是回归10周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扎铁工人罢工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比我们的码头这一次的时间要长，是历史最长的，最多媒体去关注，而且当时在大陆的很多的这个同学也好或者说老师也好，很多人已经在关注了， 嗯 OK， 包括国内的普通的工人 您觉得大家看到的或者关注到的是什么呢？ 和这一次有很多类似的内容，是类似的地方啊，但是会有两个很大的不同啊。这个类似的地方就是说，他都是看到一个资本的 OK 对于劳工的一个剥削啊，一个用老一点的词啊，所以说是压迫啊，或者说阶级矛盾啊，这是一直在看到的。还有一个会看到就是说政府啊，我们说的这样说是香港特区政府的不作为。OK， 那么这个到了很晚，比方说香港的这个所谓负责劳工福利的啊，这一次是一个礼拜都没有见到这个这个张建忠啊，就是劳工福利局长，那么要在网上大家发起来啊，这个寻人启事，他才露面啊，这个情况在当年的这个扎铁工人里面也是类似的，所以他的主要矛头是指向资方。次要矛头是指向特区政府，这两点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但是有特别大的变化的呢，是一个是这一次会有更这个更多的啊，首先都是由学生开始啊，这个学生有学生，还有一些劳工的这种 NGO 团体啊，这种香港叫做非牟利组织的参与。那么这个但这一次的话呢，参与的面更广，就是各种各样的市民。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那次游行，我也在啊。警方的数据是说2800，但是组织人的数据要大一点，是4000多， 对，一般都是这样， 对对。那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里面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团体，包括比方说菲律我觉得那天看到最有意思的一个团体是印尼的这个 外佣的团体， 我 看到这个 他们统一的服装，统一的这个舞蹈动作音乐，那么我身后的人就是我这个是在唱的这个悲惨世界，香港叫做孤星泪的 这个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对，他的那个歌的广东话版 哦 ，OK， 所以说三个半小时， 是印尼的劳工在唱， 不是，那是另外一组人，印尼的人在我们前面，我们那些人在我们后面，所以我们想看人跳舞的就走到前面去，想听歌的就竖着耳朵听，所以说很有意思的，很热闹的，整个的，你会这个情况在当年的扎铁工人是没有看，就是参与的这个广泛程度和多样性是远远高过当年的。那第二个特别大的一个不同是他的这个动员的力量啊，这个扎铁工人搞了一个多月还是勉勉强强达到100万，就市民捐款，现在好像100万、200万、300万，现在已经500万了， 是 吧？是， 之前上周就已经听说超过300万了。 对对 对 对对，现在我都知道，我前天是460万， okay， 我相信很可能现在已经超过500万了。Okay？ 这个广泛的这种有效的来，我们说在这个捐款，这是只是一个层次啊，也是和上次的扎铁工人是远远超过的，就很大的不同。 那您觉得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呢？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 当然我们说这个5年吧， 五年 ，我们说07、08年，当然一个特别大的情况是，这个全球金融风暴啊，金融海啸的这样一个，导致我们观察到啊，这个香港社会也好，还是说大学生群体也好，有一个向左转的。OK， 因为发现过去我们最聪明的学生，或者说我们的朋友啊，在社会上 去了银行， 大家都想去银行啊，或者是房地产啊，做这个挣钱也比较容易。但现在大家都觉得，有很多人在反思了啊，有的人挣了很多钱，但是一夜也就没有了，或者说是这个需要反思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说反思资本主义？ 没错，没错 的， 没错，没错。而是这个，而这种情况和我们说97以前的啊，这个。工人运动啊，有的时候是由广东省总工会、 省港大罢工， 对，来支援后台，那个是很不一样的。OK，这边是他们真正的是年轻人在想到未来怎么办，那么他们来进行反思，来选择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我注意到这次有一个撑工潮的团体是中大的， 叫做左翼二一， 对对对， 左翼二一，而且他们在网上的这个战斗檄文啊，我读了以后，这个很有的很多时候让我产生一种穿越跟复古的感觉，比如说今天的大学生来大谈阶级斗争的路线，而且放到香港的大学生来说，这个对于我来说，我看到我觉得是非常新鲜的。您在中大当老师，您对于这些同学的接触，你觉得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对于左翼二一，虽然我他们一开始在中大公开活动我就知道啊，因为我一直是做不少的和工人相关的东西，但我在大陆做的比较多啊，在香港做的还不是很多的。这一次码头的这个事件算是我介入的最深的一次。但左翼二一自从在中大成立，应该是09年10年的事儿了。当时我就看到他们在组织一些活动啊，组织大家一块儿来这个读《资本论》呐、那包括去年的反国教啊，他们也有这个打出来旗帜，那么唱国际歌啊，那这个也有来叫我去参加他们一些活动嘛，但是我去的其实很少啊，但是我的观察，左翼二一里面大部分是香港同学，第一个他不是说是受了。 不是受到内地这个影响的 内地教育之后来的人，这是绝对，这是绝大部分人是香港本地的，而是对于这种比方说这种李嘉诚啊、崇拜学习李嘉诚的这种人生发展道路的老的香港模式彻底失望了的这些同学，但同时他们也有一些人呢是应该是和我们说香港的变化是和全球的变化紧密相连的，这种情况在我们说在金融风暴之后啊，这个08年的金融海啸，对不对？那么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啊，在英国有这个火烧伦敦 是 啊，这个西班牙有这个愤怒者运动 ，OK， 那这样有一个大的，那我们香港当时就有啊，这个 占领中 环，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它是和整个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脉络是接得很近的，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光是造成了外国的问题，也造成香港的问题，包括我们这些智商比较高啊、比较有抱负的人觉得再不会有那样一种幻想。 有志青年。 对对对对、 那他们给自己贴的这个标签很有意思，他们自称是左翼，但是他们这个左翼跟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比如说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 左翼当然是一个广泛的一个大的 ,OK, 一个就是说对于资本有持一个批判态度的，我们一般就叫做它是左翼。但里面当然讲到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OK, 特别我们要是内地的听众的话，很容易就是回到我们小学或者中学的教科书上面的那些定义里面去了。但在香港大家要注意，或者包括我们说在海外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香港是一国两制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它里面的左翼的这个内涵包括它的形式都是和内地的教科书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政权也好啊，还是社会制度包括媒体制度，它是本身的是一个以资本啊以右派的意识形态为根基的。那所以说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它的在这个传统的我们说在香港来说也有分一个是激进的程度 ,OK, 你在多大程度上面是要去推翻还只是说改良 ,OK, 那这个时候那这个共产主义当然是比这个社会主义要稍微要更加的这个颠覆性更强的一种叫 更加革命。 对，但是在社会主义的里面也分不同的派别，其实 所以香港的这些左翼的学生以一种现在世界性的流行的说法，是不是说这个社会民主主义者？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香港的学生里面有些是特别激进的，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叫做已经是有点可能当年国内教科书叫做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 或者是托派啊，托洛斯基派。OK, 那这个他的其实是很我想要再很简单的回应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内地的听众总是带着一个我们。因为我也是在内地读的小学和中学的，我们长大的时候有一个假设啊，这个共产主义是放在一个鸟有一个鸟笼子，我们来看。但是在香港，因为它的路子是很野的，它没有，这些小孩从来都没有受过内地的这种教育，他们是零零星星的，从日常的生活中间，包括这些工人有一些也是啊，那在然后在自己就 这个也没有老师给他开课，他就去来读这些这个这个自己去读《资本论》，然后自己来结合生命，所以他的路子很野， 自学成才的社会主义者， 对，而且他是非常的多元的。OK， 有的可能是受到大陆的影响，有的可能更多的是受到这个欧洲的啊、甚至是这个这个拉丁美洲的他们的影响。OK，、那这个时候完了之后，这个他们又在和本地的结合者，他是所以说在我们香港的这个左翼啊，包括工人的那些左翼的群体，包括我们的学生的左翼群体，还不要说这些建制派的这些我们说老一代的啊，在这个九七 老左， 对，老左派，那么这个这个他们的多样性和互相的竞争的关系，实际上是远远复杂过啊我们在内地可以想象的程度的。 好，那刚才邱教授跟我们讲了很多，其实刚才邱教授讲一句，他说现在的很多的高智商的，尤其是高知识的，也许对于李嘉诚这样一种个人奋斗和个人发达的这样一种模式是彻底失望的。那我们先三立化新闻休息会儿，马上回来讲一讲到底香港人对于李嘉的诚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Hello， 大家好，我是宣婷。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的话呢，我认为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的话呢，我认为是新锐、新鲜、活力、锐意进取。新锐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它属于那些紧跟着时代潮流努力进取的年轻人。那 U Team 呢，就是这个人群的代表。Yes。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邱林川老师。 邱老师，其实刚才我们上一节结尾的时候讲到说，香港人说李嘉诚还有另外一个写法啊，是城市的城， 李嘉的城。 香港你不管是这个什么超市啊、电讯啊、地产啊、喝的水啊，甚至是有人说用的这个安全套啊，你都跟这个李嘉诚有关。 这个我手上有一份这个据说是香港的一位小学生啊写的作文，叫李嘉的城啊，这写得非常的厉害。他说，眼看左边一家屈臣氏，右边一家百家，他们就是这家商场的守卫啊，保护着寸土寸金的土地，踏在一尺尺的地板上，就像踏在一叠叠的金牛上。这个金牛啊，就是香港港币的1000元，享受在银纸海中畅游的感觉。屈臣氏、百家、和记电讯、711、惠康，看着一间一间成哥旗下的物业，我心中有无比的感动。香港的一切商店，无论是哪种类型，全是成哥带给我们的祝福与亲赐。 其实我们看的资料说，现在李嘉诚旗下有四大集团，分别是长江实业、和记黄埔、长江基建还有电能实业，几乎控制香港所有跟经济和民生有关的领域，并且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庞大的业务。所以说这次啊，他们把活动升级，然后呢是直接做到了长江中心底下，是不是想要逼成哥出来跟他们见见面，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当然可能直接能够把李嘉诚逼出来的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至少是我这个工人是希望能够让整个的这个集团，那么也包括特区政府，因为这是今天最新的发展，我今天一直还开会还不知道，好像他们也要去也去了特区政府，其实也不远啊，从从这个中环的这个 长江 中 心 对到 政 府总部，对，走路也就是10分钟都不用啊，两个之间这个距离，那么很明显它是在升级。那这个动作呢，其实跟我们上一次说到这个扎铁工人也是一样的，扎铁工潮是一个多月结束到最后阶段，也是要到这个中环去去这个占领中环了吧？这是工人早就在占领中环。 我的一个好奇的地方是，李嘉诚这个作为恐怕是全世界华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这个华人世界的首富， 是不是第一次被直接作为这个工潮的这个矛盾的焦点？ 不是， 不是。 李嘉诚其实以前有过，我可能现在一下想的不是特别清楚，因为香港是在这个层次上面来说吧，啊，就是对于一个大资本家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大资本家的保护，让他常年，李嘉诚做香港首富已经做了。我不知道有十几年还是二十几年了啊！我们过去分析过， 不仅仅是香港首富的，全世界华人首富。 对，他是世界第八大，去年是第八这个第八个最有钱的人嘛， 没错， 2.4亿嘛，对不对？ 是 不，2400亿，我说错了， 2400亿 ，我们这个数字太大了。但这个但是就是比方说大陆啊，大陆的特点是大陆的首富从来没有人能够连续做两年的。除了黄光裕，黄光裕做两年完了就去 坐 牢 了， 坐牢了，对。 前几天不又出来一个富豪榜吗？李嘉诚继续蝉联，然后中国 大陆是宗庆后， 宗庆后，对，所以说刚才这个小朋友写的这个文章里面讲到这些屈臣氏啊，还是这些都还只是李嘉诚的一部分啊，他的这种零售，屈臣氏还做零售嘛。李嘉诚最最重要的根本的第还是房地产， 对， 我们说香港最贵的年轻人做梦，这个有人奋斗一辈子也就是买一套房子啊， 对， 一个房子可能也就是40-50平方米 ，OK， 但是一辈子都进去了，最后就是给刚才说这个 给李嘉诚打工， 李嘉诚打工，对，那李嘉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实际上是这个股票。比方说去年的李嘉诚光是股票的收益是70亿，而且他是完全免税的 ，OK。那这个，比方说我们做一般的啊打工仔，我们都要这个都要交16%、15%、16%的这个利得税。 是 李嘉诚是完全免税的。OK，那所以说，在香港社会里面，就是这种对于一个大资本家这种保护，确实是已经某种程度上来说，香港每年都被评为世界经济最自由的。 没错， 所谓经济自由，其实它是这个完全一边倒的偏向于资本的那一个方向，可以说是基本上是无以复加的地步。 对，这次我看到那个成大的潘毅教授，他在《明报》上写文章，所以对于香港那个民主运动发展来说，会不会觉得这好像看到另外一种希望？因为之前香港人一直争取2017年的普选呢，特首啊，那个立法会怎么样选举？可是现在呢，他说已经不完全是争取这个程序上的一个民主，是更加要争取这个实质上民主。就以前好像经济民生领域是没有人触及的，就那些是空谈理论，好像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挂不上干系。那您怎么看呢？ 那篇文章首先我是向大家推荐啊，我在微博上面已经推了， 对对对。 那么这个有兴趣的同学都应该去看啊。那么把公运和民主运动结合在一块儿，那么其实这不光在香港啊，在国际上面啊，比方说这个在英国啊，1800几年的时候，当时最早的工人运动打出来的最核心的一个这个政治口号就是要自由。我们现在往往来说把自由放到右派那一边， 没错， 说左派只要平等，其实这是不对的啊。要求自由，要求普选 ，OK， 这是当年的工人啊，当年的英国的中产阶级都还没有这个意识到的时候，就是公运是和这个或者叫经济的民主啊，是和政治的民主是密切相连的。那么往往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过去只看到了这个中产阶级在要民主啊，那其实他是忽视了这些这个更加底层的。所以潘老师那篇文章是值得大家去好好看的。 甚至香港一直以来有一种迷思，就是认为对于基层的市民来说，你只要有一个工作，你有经济上的利益，你就可以忽视他政治上的民主的要求。因此这次的恐怕这个公运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是某种程度上破解了这样的迷思。 没错没错，因为工人的这个要求除了说要求加薪啊，物质上面要改善以外，其实更根本的啊，可能也是现在的资方更加的纠结不愿意给出来的，是一个民主制厂、民主制码头 ，OK，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就说， 其中有一项就是要给这个工会的谈判地位。 对对对对对，包括他的谈判地位，包括以后的要在这个改进待遇啊，包括这个工资水平的时候，他是成为一个持份者啊。这个可能在内地讲起来是很正常，但在香港的这种非常的一面倒的偏向资方的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诉求吧。那所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而且包括这一次有意思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以前在扎铁工潮都没有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的法院 有一点点向工人这边倾斜，那就是允许这些工人回去，叫做和平纠察。 嗯， 就从码头外他们可以进去，就是说需要在，因为码头里面是刚才最开始有讲，主持人有讲到，它是一个私人产业， 嗯， 所以说过去只是一味的讲我们要保护私人财产权，但这一次呢，这个法官在判的时候说，我们要在私人财产权和罢工权之间进行一个平衡。 嗯， 所以说这些罢工工人可以不超过80个人从码头外面进到里面去，在里面在这个去游说这个里面的这些工人出来参加罢工，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恐怕也是罢工最让这个资方感觉到压力大的地方，就它会瘫痪码头的运作。 部分的现在已经是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对，没错，我看到这两天的这个数据的统计，香港这个在葵冲的这个港的吞吐量已经因为这次工潮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很多货轮开始改停，比如说台湾的高雄或者直接停到深圳的蛇口去了。 是的，对。 因此衍生出来一个问题，这个资方也一直不断在讲的，说这样的工潮在危害香港作为国际重要码头的这么一个声誉或者地位。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 嗯， 但这个危害这个码头声誉的最根本的是这一个造成工人不满的制度。 嗯 ，OK， 而不是工人是受害者。OK，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知道今天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细讲啊，非常多的暴露出来的是这一个叫做国际香港这个国际码头， 对， 它的管理制度不像一个现代公司制度。OK，我们说一个现代的现代公司制度，从荷兰人在17世纪建立起来以后，它有一些基本的这个民主管理的这种规章在里面的。OK，要相对有，它也是有一套游戏规则的。 公司里有工会。 工会或者说包括你不能够欺骗别人。OK， 这个是在过去的，因为它叫公司不叫私司，我们中文的翻译的出来的，对不对？公司那就它有一定的公共性。 嗯 ，OK， 这个它也需要向股东负责， 嗯， 需要向社会负责。OK， 这个跟以前的我们说这个只要有人类有经济就有家族。 对 ，OK， 这个当然华人的家族产业是可以做得很大的，但你做得再大，你家族里面还是说老爸说什么，今天说做这个就做这个，明天说做那个就做那个， 嗯， 他说怎么样你就得跟他怎么走，这是一个 家长式的管理。 家长式的管理、 嗯、 OK， 而我们说现代的公司制度啊，这个听众里面如果有我们的这个商学院的同学们肯定会很明白的，它里面有一些现代的基本的现代社会需要有的理性的 OK， 这个大家可以来进行对话，来进行这个对话的基础是我不是互相欺骗的OK， 而且是可以预测性的这样的一种游戏规则在这里面。 嗯、 那我们现在看到爆出来的很多的这个黑幕啊， 嗯、 包括这个现在码头的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叫严磊辉啊，他说我不是直接请你这些工人的，请你工人是外判商， 嗯、 请你去找外判商，我们不能够去影响外判商， 就是这些劳务派遣公司。 但是有人就发现他是其中一间外判商的董事， 没错。然后当天下午他就出来开新闻发布会说 错了， 说搞错了，然后说我要去告你们，但是现在过了10天了，他也没有开始告。 嗯、 他要告的话，因为他那家公司注册是在英属这个处女岛 ，OK，Virgin Island， 对，是在这个很。有点像金三角这样的啊， 这个离岸避税天堂， 没错没错，他是一个，所以他如果他真的要敢告，我们希望他告，告之后就要打开，所以他说他早上说你要去找他们，结果发现我就是他们，这个已经属于是欺骗行为了。 嗯 ，OK。 但是这几家外判商啊，他前些天也在那个我是今天看到的新闻，他们在报纸上登广告，就说让那些。罢工的工友们赶快回到工作岗位，说你们造成很多损失，包括尹磊辉他说每天损失500万我也心疼啊。但是就说呢，其实他说这个的工资呢是符合市场标准的，他们说我完全是按照市场价，确实是以前现在不是说他们十多年都没有涨过工资嘛，而且 码头工人的平均每小时的时薪在50块港币， 而且是比97年还要低，但他们自己又不承认、 嗯、 那现在就好像你说你也有理啊，我说我也有理，两人都不退让，不退让之余呢还有很多的政党也加入他们，又有些政党有些纷争啊，就说哎，这次你又来抽水 了，包括工会之间的纷争， 对，工会也纷争，然后建制和泛民都卷入其中的话，你似乎看不到这样一个罢工潮有没有可能就真的是非常和平大家欢喜的结束的一 个一天，有可能达到一个皆大欢喜，或者说有一个圆满的收场吗？ 我觉得不会皆大欢喜。 嗯， 我的判断肯 定，那谁哭的机会比较大？ 肯定最后是工人会赢， 工人会赢， 我对这个充满了信心、 嗯、 对于我们的，因为上次 我们说扎铁的这个工潮啊、这个并没有这一次这么大的啊。如果说这个扎铁工潮最后也就是100来万的，我们看一个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啊，这个严磊会说他们这份工作这个工资是一个市场定价 ，OK， 是。 但是现在对于这个工资，对于他这个公司管理的不满的，我们大家也在用捐款来进行投票了 ，OK，这一次已经现在才第三周，今天是第21天，对不对？ 对， 已经是上次的5倍了 ，OK，4到5倍的这样的规模。 公众对于工人的同情在增加， 没错没错。而且这一次你会看到的，除了一个，当然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OK， 就是说这次爆出来的码头黑幕，是比当时的砸铁工人要黑很多的，包括刚才讲的这些里面的欺骗的行为， 在连续工作24小时，然后必须要在这个吊舱里面就是高空的吊塔里面这个大小便，然后没有时间吃饭， 对对对， 这些的问题， 没错没错， 让市民有很多的共鸣在里面。 对，比方说昨天晚上我们看，就是这次工人特别好的一个，和上次一个特别大的，因为他动员力量更强了。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感谢严磊辉啊，这个自己牛头不对马嘴OK， 马上被人挖出来，这个大众媒体还是很有技巧在这方面。但是我觉得比严磊辉比大众媒体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人的自媒体。那么有点像我们内地的这种人人网， 是微博，或者 这种在香港就是叫做 Facebook，台湾叫脸书。那么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这都是工人开始做的。那么这个脸书的叫做码头的辛酸，其实运作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我们说罢工现在才3个星期， 是， 但他在其实运作有半年的时间。那么它里面就是讲工人的这种辛酸的故事没有任何的上纲上线的然后昨天晚上我看到的一个是叫做糯米鸡的故事。什么叫糯米鸡呢？就是说这些在20多米的高台上面作业10几个小时下不来，要在上面解决大便问题。 对，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要把报纸把大便要包在里面，然后用一个这个塑料袋给扔下来那这个时候因为它包在一块就好像一个糯米鸡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工人的这种非常夸张的OK 这种不人道的，因为按照香港的劳工法律规定工人是需要在高空作业的人是需要定期下来的 对 OK 这是在香港的最这个有一个游戏规则的但是他是就是有法不依他是有据说是有劳工处的人来检查的时候他就会让你按时下来但是没有人在检查的时候但劳工处去之前 怎么这么像内地呢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会表现这个出来就是他这里面的这个民愤的这个程度而且工人的我们刚才还要讲为什么工人会坚持以前你确实说这个这个市场定价比较低但这一次完了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现在真正参与罢工是450个人OK 而码头里面是有几千个工人的 是 OK 那么大部分这些工人还在里面工作那么中间当然有一些人是在进行叫做一种低程度的叫做按章工作就他不加班OK 他不做额外的事情 他做了力所能及的抗议 沉默的抗议 对, 对也这个也是工业行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叫做公司工OK， 公司工就是没有外判的， 他直接是受雇于李嘉诚的， 对，直接受雇于严磊辉、李嘉诚的。但是我们说刚才说市场定价了，好，为什么公司工干一天下来就比这个 外 判工干同样的事情，要这个多收几百块钱？ 同工不同酬，这个、 对，为什么同工不同酬？那你要解释，对不对？那么这个一个人这个一个月差不多是差1000块1-2000块钱那一年这个下来就一个人差1-2万块钱那么这些工人参加这次码头罢工的中间力量是老工人50岁以上的工人OK 他们有的人跟我聊过就说以前他们不敢闹因为以前他们的小孩还在这个读书还要他养 要养家 但现在他已经是没有几年就要毕业退休了OK 所以他一定要把他这个抗争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以后的码头工人而且为了让他们认为我们说私有香港是一个私有产权的在国内的微博上面大家讨论起来也是说这是个私有的码头你要尊重李嘉诚的私人财产权 是 但这些工人认为我也有私有财产权你一年欠我1-2万几年下来10年下来你一个人欠我一个人欠10几万我们上千个工人你欠我们是以千万以亿计的我们对这些财产是有合法的这个拥有权的所以说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情况来 推高这个行业不合理的这个工资。那这个情况在砸铁工厂非常明显， 嗯， 砸铁工厂之后这一个工资就明显的涨上去。 是啊，这个刚才说到工人这次有打着横幅向李嘉诚追债的，我又说到这个 李老板还钱了， 李嘉诚还钱啊。这香港的这个小学生这篇文章最后写啊，他说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嘉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所创造。而且香港人都熟悉另外一个词，除了李嘉的城之外，叫做李氏立场，说这个他们的三位一体啊，李嘉诚、李泽楷和李泽钜，他们力量呢远超人类，为香港建起立场，为打工仔遮风挡雨，是香港免受暴雨风球袭击。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 这 就 是 成 哥的 伟 大。 好，休息会儿，三点话新闻继续。 从成教院所出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用心努力把工作做好。 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给予机会，一个更生机会。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新频道、新节目、新面孔、新选择、新互动， U Radio 新鲜出发，为你而来。听 U Radio， 总有新惊喜。 好，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我们一起聊到的是香港已经持续了到今天啊，我们录音的时间是4月17号21天的这个葵涌国际码头的工人大罢工，或者说叫做工潮的这么一个行动。在今天呢，还有一件国际上的一个事件呢，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正式的葬礼。撒切尔夫人在前两天去世的之后，我看到香港的这个媒体上，大众对于撒切尔的这个政治生涯的一个回顾是抱着很多是缅怀的一个情绪，大家很尊敬他。但是你看撒切尔执行的政策，他要在内政方面最有名的政策就是打压了英国的工人运动。而且要说到今天香港这个贫富差距扩大，或者说这个自由市场的这种一种体制，很多时候我们看的跟撒切尔时代撒切尔主义很像。但是香港的这个市民一方面，或者说知识分子一方面会对撒切尔有一种怀念，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工人运动又爆发出来，这是不是一种矛盾的一种心态？ 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啊，包括知识分子，包括学生，包括工人，中间都是很多元的啊。那么虽然说香港只有700万人啊，但是你看到的在报纸上面在公开的场合缅怀撒切尔这些人，绝对不是那些支持工友的人 啊。 OK， 那么这个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啊这个概念。那么撒切尔这一次，我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在网上面的啊，这个就是同情工友的这帮人，他们也会提到撒切尔。但是往往来说都是讲到撒切尔摔跤啊，撒切尔干了什么坏事啊，包括、 他们是以一种左派的立场在论述撒切尔， 包括来讲这个撒切尔晚年多么的凄凉啊，那么还有就是撒切尔之后这个去世之后，英国的这些人在说什么，用一些脏话啊，然后在那边庆祝开 party， 英国的左派 也反对所谓的国葬，反对政府给他出钱买单葬礼， 没错没错，或者说他因为撒切尔不光是得罪工人，那么特别对于英国的这些这种非这个大这非这个英格兰的啊，特别是比方对于苏格兰啊，对于北爱尔兰， 对 他的这个压制这种异议的这个声音是用的铁腕的， 对 这种情况，那所以说他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人群， 所以在对待撒切尔这个人的这个态度上，基本上就是香港就会分化出两种路线， 没错没错。 那就说到这个撒切尔主义，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李嘉诚，我一直以来一直认为，香港如果要有一个，比如说这个特首今天出来，我们要有一个香港梦。李嘉诚一定是一个香港梦的原型。所有人，香港人在这次之前，我们聊到李嘉诚的时候，哎，都会说， 你看这个香港这个遍地黄金，你只要努力奋斗啊，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李嘉诚。 对，这是唐英年的话。 李嘉诚好像是一个香港梦的一个化身，但是这次呢，这个工厂呢又把这个香港梦给打碎了。邱老师觉得这个香港有没有一个香港梦，或者说如果有的话，这个梦是什么呢？ 香港曾经有一个香港梦，那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么我是90年代末啊，这个97回归之后啊来香港的，那个时候的大部分的香港同学都抱有这样的理想，那就是说只要我努力奋斗，只要我大学毕业啊，特别是啊，那我一定会这个有机会向上走，那么一定这个一定可以买得起房子啊，可能是小房子然后再换大房子、OK， 那么中间还能够出去旅游啊，好像这样的这种梦想。但是呢在过去这些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OK， 这样的香港同学越来越少。OK， 那么这个反倒是有这种梦想的，可能内地的因为经济的情况啊，这个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说从九十年末我来到香港没多久就有了亚洲金融风暴， 是 OK， 那么过了几年又有这个又有这个全球的啊这个金融海啸 OK， 那所以说这个财富来得快去得快 OK， 而这些这个中产的啊或者是更加基层的这些人在不断的打拼，始终上不去。而同时呢，这个压在头上的啊，以前香港人都叫他陈哥 ，OK，现在香港人叫他李老板，但实际上广东话是有点骂人的脏话的这个里面的 ，OK。但在这个称谓的这个转换上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普通的香港人的这种以李嘉诚为代表的这种香港梦已经彻底的啊这个破灭了 ，OK。因为现在的这个大学毕业也买不起楼。有的是有很好的啊、就算是在银行的啊、做律师的，有的人也买不起楼 ,OK,、那这个时候整个的社会处于一个瓶颈状态 ,OK,、那么他的积蓄的这些 我们说负能量 他就需要找出口,OK, 那这个时候这个码头工厂之所以突然在这个点爆发那么他当然一方面是工人本身的不满,OK,、但是假如说只有工人本身的不满的话，他只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那么到这个工人的不满和学生的不满OK, 最后和整个社会的不满，我们现在看到 发生了共振了。 对，发生共振这个一起产生了一个我们叫做网络效应OK, 是最开始是从网络从 Facebook 上面开始那么现在整个的大众媒体 OK, 在共振 OK, 而且到了不光是在大众媒体，我们的身体啊，我们在平时我们有时候讲叫身体即媒体就是你光在网上面喊没用，最后大家一定要去那边 现场 去，对，去这个声援他们或者是送东西过去啊，也不光是写一张支票 ,OK, 最好是这个买了工人需要的东西，其实现在每天他们通过广播通过网络会讲我们今天最需要什么的，比方今天天气冷我们需要多一点御寒的东西，比方说今天这个水不够了请大家送水啊，甚至是什么样的水他们都会需要，有能量饮品什么什么他们都会讲得很清楚这个时候大家在这个有一个网下的啊，就是除了网络上面的这个网络效应之外也有很多的市民在不断地做网下的。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是一个拾荒的老人那这个老人连衣服都是用别针憋在一块的，是医院里面给他的那种破衣服，他进过医院老人那么香港有些没有退休金他是靠捡路边的纸皮 收废纸板的， 对，收废纸板的。那这个老人呢也把他的仅有的身上面的10块钱港币啊，对人一般人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是他是要卖纸皮才这个 卖多少斤重， 对对对，他把他的仅有的10块钱一定要捐给这个码头的工人，这个也是非常的。你会看到这一次的网络效应已经是远远的超越了我们最开始可以想象的连这些不可以上网看不到电视OK, 这些街头的这种孤寡老人也都居然被动员了 ,OK, 我觉得这里面表现出来，所以我对于这次工人最后会有一个满意的一个结局是很抱有信心的。 您说到这个满意的结局，我相信恐怕在这个劳资待遇上面的解决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比如说有人把这个公运跟香港现在这个往2017普选的真普选的或者说香港的民主运动挂上钩，那您觉得如果说公运目前发展到现在，它还有什么瓶颈是它有待突破的，或者说它有没有一个您设定过一个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吗？ 我没有给他设定过最高的目标、包括刚才你讲到的这些就是公运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标杆，这种提法呢，有的老师有的同学是在这么提，但是呢你会注意到，这是像上个礼拜就有人在这里提这里，但这几天这种声音开始下来了，因为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尊重工人。 为什么？ 因为工人更直接的，他是要他自己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劳动待遇的诉求，民主制场的这个参与到这个码头的管理中。 但是对于其他支持的公运的人或者说参与者来说，比如说外佣的团体，我相信他们的诉求不仅仅限于一个工人待遇的解决，他可能自己还有别的利益诉求，他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借着这一股工潮的大势把别的诉求一起推上来？ 现在来看没有太明确的啊，虽然他们有来参加啊，有去现场去声援，但是现在也包括这些老师们啊，或者说是社会运动民主运动想这个普选的这些人，但现在大家还是有一点往后站啊，希望能够让这些罢工的工人还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往前站，那这个也还是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啊，所以我在这里我也不想在这里说有多什么样的标杆，我更多的是，虽然我有限，我差不多每个礼拜会去至少会去一次吧。 是， 对。那么这个我们会去旁观，会去采访，会去帮助他们进行记录，但是我们不会作为一个外人来给他设立一个标准，说你什么样这个。我刚才讲的我对于他会取得比较满意的成果，我说这个满意是让工人自己罢工工人自己觉得是满意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他你在什么样做的还不够，或者你在什么样已经做得够了。那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个他们怎么样去促进整个香港的民主化啊，或者说其他的群体的这种公平待遇，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而且现在可能我们还是首先应该要好钢用在刀刃上。OK， 能够集中的火力把这个事儿先解决了之后，再回头去看，在对于香港的其他行业，甚至可能对于整个的中国或者是整个全世界的不公平的这些现象，因为我们知道李嘉诚的不光是华人首富， 没错， 李嘉诚是全世界这个以前我都不知道，是罢工工人告诉我的是全世界私人拥有的这种码头，它包括巴拿马运河，现在基本上是李嘉诚在运转的。OK， 那很多的这个，它是私人运转码头的世界的一哥， 码头大王。 对，所以说它的这个对于全球的有问题的 OK， 这种撒切尔主义 OK， 或者后撒切尔时代的开启 OK，会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OK， 它的这个标杆可以是高的，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 所以最后呢，想用北京大学他们发起一个公开信啊，联署签名，最后有这么一段，他说：李先生，你也曾是一名基层的劳动者，因此您非常了解工人挣钱的不易，生活的艰辛，你也曾公开表明员工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一个大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员工都是家的一份子，就凭他们对整个家庭的巨大贡献，他们也实在应该取其所得，只有反过来说，是员工养活了整个公司应该多谢他们才对。他说：我们知道您是一位肩负社会责任的爱国爱港的企业家，过去几十年您为推动香港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期待您能够尽快的妥善处理这次劳动的纠纷，为香港内地企业提供劳资谈判的典范，为香港的和谐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内地学生的一个声援的公开信。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从内地学生的角度来看，这是他们觉得实实在在应该达到最后的目标吧。 好，也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节目，感谢邱林川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两位， 感谢你收听， 谢谢， 再会， 再见。好，那我们刚才听到呢，是我们在前天录音的，是访问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邱林川，也是关注到香港码头工人工潮的一个最新的状况，以及稍作点评和分析。那么接下来有话直说的环节，希望你来共同参与到今天在当地美国当地时间的18号的晚间，也差不多是我们北京时间两个多钟头以前了，麻省理工学院又发生了枪击案，目前的相关的现场已经被封锁，传出枪手仍在校园之内。 枪手在抢走校警手枪之后是连开了四枪，其中一枪呢于当地时间的10:30左右击中校警，伤势较重。 对， 那么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就想请问你，你觉得 MIT 的校园枪击案是否是对美国在周三否决的枪控案的最大的讽刺？ 大家欢迎来拨打，和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功能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一会儿见。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U Radio 的小鹿。我每天主持的《小鹿看东西》，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其实现在科技的快速发展已经改变了你的生活样貌，东西潮流科技让你每天听点评不落后。现在艺术的美感呢，则是可以定义你的幸福感，因此时尚艺术让你看到有质感的生活态度。现在要理解东西方的价值观才算有国际观，因此让东西观察室带给你温柔却震撼的冲击。在每天上午的11点，我会在现场直播小鹿看东西，到了晚上9点，还有隔天凌晨5点则会进行重播。你可以手机下载凤凰 FM， 随时搜索收听小鹿看东西。希望在繁忙紧凑的都市生活里，你的耳机有我的声音。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点，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有话直说，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 MIT 啊，在刚刚发生的这个四声枪响之后，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 MIT 的枪剑是否对是在本周三有关这个美国加强枪支管制遭到否决的最大的讽刺。其实呢，有关这个美国枪这个禁枪还有这个枪支加强管理啊，一直是最近啊，从这个去年12月份的这个康州小学枪击案之后呢，是已经是列入了美国新闻媒体当中最热的一个话题。我手上有份数据啊，从去年2012年12月14号康州小学枪击案之后呢，到3月25号，今年的3月25号，98天以来，美国死于枪击案或相关的这个已经达到2243人。短短98天，2243人。所以呢，也看到奥巴马呢，在这个被这个加强枪支管理被否决之后呢，他也是表示了他的想法，他说非常的愤怒，而且也非常的不满，直接是向这些选区的议员表达了他们不满。那马上又看到这个否决之后，今天 MIT 又是发生了枪击案，您怎么来看呢？觉得是否是对否决这个加强枪支管理这样一个决定的最大的讽刺？我们来接下来听到我们听众的声音。第一位呢是张小姐，张小姐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张小姐，您怎么来看这个 MIT 枪击案啊？是不是对这个刚刚否决的加强枪支管理的一个最大讽刺？ 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刚刚才发生，所以我对它具体的一些细节还不是很了解。不过我觉得总体来说呢，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要看，就是说这个枪支本身是否合法获得的。因为那个枪支管控案，它的这个前提就是说要合法获得这个枪支。所以说，如果这次这个枪击事件里面的枪支本身就是通过这种不合法的渠道获得的话，那么就我觉得说就跟这个管控案本身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了。但如果说这个枪支是合法获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说可能我们就要回到一个现在就是大家都普遍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枪支事件会在美国频频发生。那像据我了解呢，在新泽西 现在应该已经有超过有半数的这个枪支持有人已经是上缴了自己的那个枪支了，就他们基本上就是想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呼吁大家不要再持枪了。 谢谢。 那我现在就觉得说暂时先不讨论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会有效，但是我自己就认为说其实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在这个枪支问题本身上。 好的， 谢谢张小姐。张小姐目前是在美国是吧？ 对，我在美国。 好的，谢谢，谢谢你从美国的有一些的自身的观察和体验哈，在新泽西州已经有很多人是上交了，谢谢你。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您怎么来看？杨先生，您在线上了，杨先生，请您说。 哎，好。哎，你好，我这边是那个看到那个话题了，老师。 您怎么来看这个枪击案？ 觉得好像这个也是那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了。我是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个老问题。我觉得按照目前的情况的话，可能美国的话还是会按照他原来的一个方案，不太会去涉及到他那些权利法案方面的一些改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会重用他一些根本的一些宪法层面上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平民的话不免还是要受到威胁的了，我是这么觉得的。 你对禁枪是支持还是反对态度？ 我是个人是支持能够禁掉的，但是现实情况我觉得是不会禁掉的，是这样子的。 好，谢谢杨先生。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方先生的电话。方先生你好。 你好。 哎，方兴，您怎么来看哈这个 MIT 枪击案刚刚发生，是否对这个又被这个否决案是一个讽刺呢？ 我认为认同是一种讽刺，因为美国这个枪支是比较泛滥，这个法案来审查这个控制枪人的这个持枪人的背景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这个他们昨天把这个法案否决了。就等于把这个让这个控枪这个办法又行不通，那这样对美国平民来讲，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忧虑的。 好，谢谢方先生。好，我们看到刚刚有人他们觉得说，哎，其实这个对于说这个法案当中啊，会本身这个它的背景要进行审查，但是现在呢，这个决定呢是否决了这一条哈，所以说又很难加强一个管制。最后的时间，我们接听到的是詹先生的电话。詹先生您好。 哦，詹先生可能还在线上。 詹先生您好， 在连线当中。 你好。 詹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枪击案的事情？您来自哪里？首先告诉我们一下。 我在香港，然后这个您刚才说的就是除了这个波士顿这个 MIT， 然后今天又在 MIT 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 Central Square 这个中央广场又有另外一起，在这个 7-11 附近，所以今天早上是发生2起。那这个我感觉就是其实这个和奥巴马的这个控枪令它这个推动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就是美国的这个枪击是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然后今天是时间上面的比较巧合。那我感觉其实就是这个控枪就对这种 case 的来讲的话，现在应该是缉拿凶手是比较重要的，那也要做好这个校园中间的这个安保，因为现在已经知道那个被枪击的那个 MIT 的女性这个校警已经身亡，最新的消息。然后现在就在Boston 的这个微博上面就有大量的说这个枪击的这个地点，然后让大家不要靠近，这个是我最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关这个控枪案，其实美国步枪协会这个全球美步枪协会就是一直在抗议这个有他的这个政治还有经济他的考量。美国步枪协会有历史上是很大的这个势力影响，有大概八位美国总统都是全美步枪协会的这个会员，所以这个其实就这是可以看到奥巴马推动的这个法案里面，它有两条，就是讲到这个包括这个枪支的管制，还有这个对持枪的人的这个背景调查，其实没有通过，就是因为被政治的原因。 好的，谢谢詹先生哈。 非常深入的一个分析。那目前呢，我们最关心的是到底他那把枪是从何而来？目前看到的消息呢，是抢了校警的一把手枪，然后是枪击了校警。那么关于更多的这个新闻事件的关注，我们会持续的，报道。 好了，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拨打我们的电话，有话直说，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